那些年他们错过了。今个情人节，柯震东、陈妍希将会在一起。华语爱情世界从未如此星光灿烂过。今日不再寂寞。 哇 ，Jacqueline 真系好劲啊！ 我唔试过都唔知，原来真系得噶。 Jacqueline 梗系点啦？ 信我啊 ，Jacqueline 超点啊！ 你讲边个啊？ 你连 Jacqueline 都唔识，梗系都暗疮啦！ 有 Jacqueline， 冇暗疮。 系咪电话公司啊？请问 Jacqueline 电话几多号啊？ 任何类型嘅暗疮都可以治愈嘅，身体质素改善，暗疮自然就终极啦。 我系揾 Jacqueline 帮手，佢两个月帮我搞掂晒啲暗疮，一冇晒暗疮，开心翻晒。有 Jacqueline 冇暗疮。 赢要赢在起跑线上，在全球化网络世界，眼光要好高，仲要无远。香港人网正式成为 YouTube 香港首个网上电台合作伙伴，即刻订阅香港人网 hkreporter.com YouTube 频道，即可透过 YouTube 网站收睇香港人网节目直播及重温。香港人网 YouTube 二为一体，睇得更高，传得更远，传得更远，传得。从今以后，香港人网与你同在。香港人网 ，Always with you。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咗正宗澳门猪骨煲同靓煲王，佢嘅新鲜手切肥牛同专门搜罗嘅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仲系卫生署认证嘅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特区嘅法律界，就当然包括法官啦，系对中央同特区嘅关系咧，系缺乏认识嘅。 据米志奇有什么帮助呢？ 我话我自己系香港人，唔系中国人啫，关你乜嘢事啊？ 我系香港人。 我是香港人网，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主持李伟才、车厘子。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今天呢就不是几好彩，因为我的两个拍档车厘子 Cherry 和另外一位 Jeffy 咁啱都有啲事呢，暂时未能出席嘅，不过唔紧要啦，咁最紧要呢就係有你，即係嚟听緊呢个咁嘅节目，或者係甚至睇緊呢个节目，咁所以我已经对住呢，即係其实无数嘅人呢都一样係讲得可以，即係咁有呢个动力嘅。咁样呢，大家睇下我后面呢、這个图呢，其实呢睇到有个碎字都知道今日个主题系乜嘢㗎啦。咁但係仲有呢就有把铰剪，咁好得意喎，原来个碎字呢就好似一棵树咁样啦，嗰啲树叶呢好似一啲灌木呢，有个把铰剪，有个花王系咪揸住呢嚟剪辑。咁其实就係、是、即係好明显就话，即係我哋嗰个税制嚟讲，其实系咪需要有任何嘅改革呢，系咪即係改善之处呢。咁大家知道呢，香港嘅税制呢其实都系以话系即系好简单啊咁样啦，我哋成日都系咁讲啊，就亦即系低税率呢引以呢、這个系呢、這个为名啊。咁但究竟呢个系咪一件好事呢，我哋一阵间呢会再即系慢慢嚟去同大家分析呢，去探讨嘅。咁反而讲返呢，其实呢、這个今日个主题我哋叫做税制公义咁样算啦。其实我系借用咗呢，即係前嗰排呢，原來香港有個組織啊，我之前呢就都真係孤陋寡聞呢，都唔知有咁樣呢，係都係有好多年青人自己即係組合而成嘅，叫做左翼21嘅一個組織喎，喺香港喎。咁樣呢就因為我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我喺一年前左右呢就成立咗一個叫做繁榮反思小組，咁其實一個都係一個好鬆散下嘅，唔係一個有嚴密組織嘅一個小組嚟嘅。咁但係就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呢就已經聚會咗幾次呢，係探討呢啲問題。咁可能呢，因為我哋亦都建立起一個 Facebook 啦，即係好，所以變咗呢就好多人呢亦都知道有呢個小組嘅存在嘅時期啦。有一次呢就呢個左翼21呢個組織呢就邀請我就會出席佢哋一個研討會。咁原來佢哋呢係一年四講嘅，個主題都係叫做税制公義，佢幾有趣嘅添，佢仲叫做税制公義就關你乜事咁樣。 咁但佢邀請我去嗰個咧就第一講嚟嘅。咁但我最先嘅時期咧，我仲以為，因為佢話作為一個嘉賓講者，咁我就話、哦、可能咧我就去到咧就同幾個唔同嘅啲專家學者嚇，大家作為一個座談咧啲分享，講下自己睇法嘅啫咁樣樣。點知去到嘅時期咧，嗰次咧佢第一次喺城市大學咧就係、是、租咗一個都幾大下嘅一個演講廳啊 ，lecture theatre 嚟嘅。咁我去到嘅時期先至知道，原來咧我就係嗰、那個。主講者啦，啊，即係唯一嘅講者，咁樣咧講完之後咧，然之後先至一個討論嘅環節咁樣樣，咁所以我係完全係冇準備嘅情況底下，去到突然間咧就話要企出嚟講咁樣，咁但都冇辦法啦嚇，不過以我嚟講咧，即係其實好多朋友知道啊，識得我嘅都笑噶啦，係嘛？即係任何個話題，就算你冇準備都好咧，都隨時可以講上喺一個半個鐘嚇、啊，甚至唔止添嘅。嗰次又真係我完全冇準備底下。即時出去講咧，空槍上陣咧，咁啊佢本來就話俾15-20分鐘我咁樣嚇，咁、啊、我心都咁諗噶啦，我話你叫得我嚟講嘢又講咁短係嘛，咁但係都冇所謂啦，我開頭以為座談添啦，咁但係出去講，咁、我就咁講啦，諗到乜就講乜，點知啊講咗成差唔多一個鐘頭，咁然之後咧就先至咧好多人發問，亦都好多討論，咁啊幾好啊嗰次啊，我仲記得就我哋繁榮反思小組咧都好多成員咧都有嚟捧場添。咁完咗之後，意猶未盡，我哋仲就啊拉到去飲嘢，仲繼續傾偈咁樣樣。咁樣，但係咧，其實嗰次因為真係完全冇準備咧，即係自己即係雖然都講到成個鐘頭出嚟啦，咁在座啲人咧都覺得嚇、啊、都幾能夠引發到佢哋嘅思考啊、討論啊咁樣樣，自己就覺得唔係好滿意。咁啊唔滿意，其實最好就咩咧？就當然就係借呢個渠道，就係我哋呢個浩浩雙雙嘅網台嘅節目咧，就嚟同大家分享呢個題目。咁其實所謂分享咧，之前係逼自己做功課咁解啫，即係之前其實自己對呢個題目都係有啲興趣，有少少認識。咁但係要同大家分享咧，自不然咧就更係要加把勁去做多啲功課啦。咁樣好啦，咁首先咧，我哋就即係樣嘢，梗係同即係最基本嘅嚇講起嘅，就係咩叫税咧嚇，即係英文就係 tax 咧咁樣樣。咁其實税好明顯，大家都知道咧，就係話啊，即係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政府咧，就向嗰啲人民咧嚟去徵收嘅啊。即係啲人民，你即係而家嚟講，你冇可能唔係住喺任何一個國家之內㗎啦。即係呢個星球上面咧，已經嚇冇一笪地方唔係屬於某一個國家、某一個政府嘅。咁你作為一個國家嘅人民咧，你就一定咧就有一個納税，我哋甚至好多時叫做有一個納税嘅義務啦，係嘛？咁呢樣嘢其實就只有人類嘅文明嚇崛起以嚟咧，即係都已經走唔甩㗎啦嚇，就係政府就係要徵收税款。如果唔係咧，嗰個政府點樣運作咧係嘛？即係佢有個財政來源嘅咁樣樣。咁啊喺好古老嘅時期，可能大家仲記得下，如果你讀過中史咧，都知道咧，其實原來我哋喺呢個夏商周嗰啲咁樣嘅時期咧，已經有一個叫做井田法啦嚇，大家應該都聽過啊，就係話咧有九塊田啊嚇，即係一個井字咁樣啦，氹氹框咧咁樣咧就。周圍嗰八塊田嗰個咁樣嘅主人咧，即係嗰每一塊田咧，其實都係屬於某一個嘅嚇嗰個農夫啦嚇，係完全耕作嗰、那個成果係屬於佢嘅。咁但係呢八塊田圍住中間嘅第九塊田咧，就係、是、屬於公家嘅。咁大家咧就係、是、要嚇、啊、同心合力咧一齊咧嚟去耕作中間嗰塊田，而嗰塊田嘅收成咧就係、是、俾政府嘅咁樣樣。咁呢個咧。就係此之為井田法，咁原來最先描述呢樣嘅咧就係孟子描述嘅，咁啊所以咧後世好多歷史學家咧都有少少質疑，就話其實佢講翻嗰陣時，即係夏商周嘅時期，佢話最早夏朝已經有咧，咁會唔會其實即係都係自己想當然咁樣有少少虛構成分，因為覺得你要即係嚇，即係一個咁樣嘅好。闊落啊，好平坦嘅土地啊，有九塊田咁樣樣咧，即係個產量都係幾平均嘅。咁然後要夾粉嚟去耕中間嗰塊田，其實能唔能夠好大規模咁樣廣泛咁實施咧？咁佢哋有啲史學家咧就質疑佢嗰個可行性咧，其實可能咧都係孟子佢認為一種嘅理想嘅制度係咁樣樣。但我估物論佢有幾真實啦喺歷史上面啦嚇，咁但係即係話呢種咁樣嘅有我哋自己嚇、啊、自力更生啦，梗係要養活自己啦。但係原來與此同時咧，我哋仲要咧係將一部分嘅即係勞力嘅成果係俾咗政府。咁呢個就税嘅觀念咧，其實當然係好早好早噶啦，係嘛？咁當然後嚟咧就即係中國嗰、那個即係税制，當然咧都係發展得好早啦，亦都有即係各種唔同嘅。咁但係我哋以農業立國，咁所以始終咧係即係嗰個農田嗰度好緊要啦。咁由井田制頭先啦嚇，即係。 之講嘅好古老。咁後嚟咧，亦都成嗰個叫均田制度嘅，喺南北朝開始叫均田制嘅。咁、那個詳細我就唔講啦。咁但亦都後嚟咧，做到比較晚近些少，去到明朝咧，可能大家仲記得啲宗室咧，就張居正嘅時期就推行過咧一種税制叫做一條鞭法。咁一條鞭法好有趣嘅，淨係聽個名都有趣係嘛？咁但呢度咧確實咧就係、已經帶出咗少少嘅信息啦，就話其實税制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話唔能夠太過複雜咁樣嚇。咁佢一條鞭法咧，其實最即係核心嗰個精神咧，正正就係話佢將好多唔同嘅税款咧嚇、就統一起嚟嚇、啊，即係嗱咁咧呢度順便講一講咧，其實咧我哋成日聽話成日話賦税賦税啦嚇。其實賦同税有乜分別呢、啊、我都係即係啱啱做功課睇翻嚟嘅啫。原來咧，即係佢以前嚟講咧，即係漢代嘅時期有一個咧，就叫做刑法治咧一個説話。佢話税以足食，就賦以足兵。咁原來咧，税咧就基本上係田租嚟嘅。咁樣咧就以谷物嚟去繳付嘅。咁所以咧有咗谷物就自然就可以即係食得飽啦。佢係叫做税以足食啦。咁啊，賦以足兵咧就點解咧？原來佢就賦咧，基本上咧就唔係用谷物嚟去繳交，係用呢個錢財嚇嚟去繳交嘅嚇。咁啊，繳交咗嘅時期，咁啊，於是國家嘅國庫有錢啦。咁有錢嘅時期就當然係可以嚟去扮呢個咁嘅軍隊啊，或者你招即係招募呢啲咁新兵啊，咁樣養呢啲兵啊，咁樣樣啦。咁所以咧就叫做賦以足兵就咁解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嚟講有時咧就即係賦税咁樣就當係一樣嘢咁樣嚟用啦嚇。咁當然啦，我哋而家就係問啦，就究竟我哋話呢個交税咧？啊，其實咧個個人咧，其實都係一聽見咧，都已經有少少皺眉頭噶啦。講真，有邊個人中意税嘅？講係嘛？因為所謂税其實就係自己賺翻嚟嘅錢，其中一部分你唔能夠自己使，你係我嚟交咗俾人哋，嗰、那個就係、是、即所謂人哋就政府啦咁。咁當然咧就其實好細個嘅時期都有呢種咁樣嘅諗法嘅，因為細個嘅時期已經知道啊呢、這個世界咧原來有啲叫做惡耶嘅係嘛，有啲咧即係如果現代嚟講，我哋叫黑社會嗰啲咁樣咧。就要收陀地啦、啊、你喺度做生意，你喺度擺檔咩都好呢，咁樣佢就會嚟咧就叫收保護費嚇、啊，美而其名就保護費，就總之嗱、啊、你咧個個月咧就俾唔知幾多錢我咧，我就嚇、啊、保證你冇事嘅嚇、啊，即係我就人哋嚟搞你咧，我都會保護你。其實佢最緊要嗰樣嘢就係佢唔嚟搞你啫，大家都知道係嘛？咁所以呢種即係收陀地，我哋話哇，即係嗰個即係好心痛惡絕啦。當然係嘛，即係有啲咁樣嘅黑社會嘅行徑。咁但其實我好細個咧，確實我唔知係聽翻嚟也好，因為自己咁叻諗到也好咧，就係、是、話，咦？咁但係其實政府要所有嘅人民嚟去交税，係咪都係一種有少少收陀地或者收保護費嘅味道咧？係嘛？咁所以其實即係政府即係合法嘅黑社會啫嚇、啊，而即係所謂要交税，咁啊即係叫做合法嘅陀地啫，係嘛？即係保護費啫咁樣。咁確實咧，即係我好細個已經萌芽咗咁樣嘅思想啦。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對税咧就有啲咁嘅負面嘅睇法。咁當然我哋都好明白，原來呢種咁嘅睇法咧係絕對唔係淨係我有啦。喺社會上面咧，或者歷史上咧，都係好普遍嘅。即係好多人都喺提起税咧就憎㗎啦咁樣。有邊個人中意納税嘅嚇？咁甚至都更加就係有邊個人中意加税嘅咧咁樣嚇？咁啊，確實咧，尤其是讀歷史嗰陣時咧，我點解都即係有一種咁強嘅睇法咧？因為讀歷史，中國歷史特別啊，就係話好多時咧，嗰啲咁樣嘅即係朝代啊，特別係去到啲昏君啊、暴君嘅時期咧，啊橫徵暴斂啊，大家聽過啦，係嘛？或者叫苛捐雜税啊，最後咧就民不聊生，最後官逼民反啊，諸如此類咁。其實咧，細細個讀埋曬呢啲咁嘅嘢咧，已經係深深啊入咗自己個腦入面嘅，係嘛？咁就覺得哇，即係呢個橫徵暴斂。就是你那個税收很緊要的，所以就是搞到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咯咁樣樣。當然咧，後嚟咧就知道有一句名句，就係美國嘅嗰、那個開國嘅元老之一嚇，好、啊、出名嘅叫做法蘭克林啦嚇、啊，即係富蘭克林啦 ，Benjamin Franklin 咧，佢講嘅説話係仲精警嘅。佢話呢個世間上咧，其實只有兩樣嘢係肯定嘅啫嚇 ，There are only two things which are certain in this world, and they are。Tax and death 就係税同埋死亡啦啊！咁你知啦，英文嚟講兩個字有少少諧音啦，係嘛？咁佢就玩呢個諧音啊，就係 tax and death， 即係話你係走唔甩嘅，逃避唔到嘅咁樣。 咁當然佢作為美國嘅開國元老嚟講咧嚇，咁講真，佢都係屬於政府嘅一份子啦，後嚟嚇。咁當然佢亦都係要收税噶啦嚇。咁只不過佢係即係有少少要嘲諷咁講啫。其實呢樣咧，你可以咁講話，税咧係一種啊，即係冇辦法避免嘅一種嘅壞嘢啊，壞事，我哋叫做咧英文叫 necessary evil 嚇 ，necessary evil。咁但係當然咧，其實人類交税，我相信真係講緊咧，就算真係冇一萬年都起碼即係五六千年嘅歷史啦，係嘛？即係早喺即係我哋人類文明嘅嚇搖籃喺中東，而家伊拉克啦主要嘅地方啦嚇兩河流域嘅時期，咁啊嗰個索馬嘅文明啊、巴比倫文明啊，其實我哋睇翻佢嗰啲泥板啊、嗰啲咁樣嘅象形文字咧，入面都已經係有講税收噶啦，係好耐好耐以前嘅事係嘛？咁嗱，直到今時今日嚟講咧，其實都仍然咧。係真係我頭先講過，我最先嗰種對税嗰種咁負面嘅睇法咧，仍然都仲係根深蒂固嘅。咁唔使講啦，大家都知道美國嚟講，而家成日都講啊，哇！你一話加税咧，啲人就哇嘈啦嚇，好多政客咧，就當然就係利用呢樣嘢嚟攻擊嚇佢哋個對手啦，係嘛？但你話好有趣咧，當然就係話你話一話減税咧，當然就唔會有人反對嘅嚇，基本上冇人反對，一話減税咁啊，個個都話好啊咁樣樣嚇，即係你加税就可能落台添係嘛？咁但係咧，確實咧喺香港嚟講咧，都有一個著名嘅傳媒人啊，即係一周刊嘅主編咧，即係我喺佢睇過佢一本書咧，就好似係2003年所寫嘅，就叫做經濟學之咩逃出生天咁樣咧。佢入面有一句説話咧，唔係佢就係有一篇文章添啊。個文章嗰個題目就叫做天下無不是之減税。哇，係真係犀利呢句説話嚇！咁佢緊點解咧？咁我一陣再我呢個賣個少少關子咧，我唔講住啦嚇，即係我遲啲我會即係講解一下嘅。咁但係我就想咧，即係又係從基本部啦，還原基本部啦，即係講實際上呢個税究竟有啲咩功能咧嚇？咁頭先當然咧，第一講咗第一個唔使話啦，就係政府嗰個所有個開支嗰個財政嘅來源咧，一定係要靠税收啦嚇。咁呢個就一定嘅。咁啊，當然你話要俾幾多佢咧，呢個就有得拗啦。好，但第二嚟講啦，嗱呢個實際上咧，我做功課咧，我都係喺維基百科嗰度咧，我係照抄出嚟嘅啫嚇，當係好似課本咁樣。一就提供政府開支所需啦嚇嘅財源啦。第二咧就係依據咧好得意啊，呢啲我諗都係台灣人寫嘅嚇，就量能嘅原則喎。量能咧，我諗即係話係根據嗰個能力咁解啫。就係達成咧所得嘅重分配嚇，佢又得意喎，即係重新分配啦，我相信係嘛，或者係再分配啦。呢個所得就係即係話嚇我哋個收入咁解，入息咁解啫嚇，或者係財富嘅再分配。咁呢個都係政府嘅功能喎，咁但係呢個咧亦都係最受到爭議嘅嚇，特別係即係支持嗰啲自由經濟嘅人咧，呢個第二項咧亦都係即係最係爭議性噶啦。咁第三咧，佢就話矯正外部性。嗱，呢個外部性咧就是、經濟學一個專有名詞啦嚇。咁我諗之前可能喺呢度都有提過下嘅，我哋叫做 externalities 啊。有啲經濟學家叫做界外效應啦嚇，即係 externality， 就係話喺好多時候我哋進行一種活動嘅時期，其實唔一定係經濟活動啊。不過即係如果喺經濟學入面，我哋就關心嘅就是經濟活動啦。咁樣咧，可能你有一個交易咧，就係、是、有一個即係甲方有一個乙方啦。咁但係當你進行呢個咁嘅交易嘅時期咧，但可能你會製造咗一啲嘅影響咧，係影響到嚇阿丙方嘅嚇，或者整個社會嘅啊嗰啲咧，其實你係完全冇計算到喺嗰個交易嗰個成本啊價格方面嘅，呢啲咧就叫做界外效應。咁呢啲界外效應其實可以係好，可以係壞嘅喎。咁但係咧，其實我哋一般嚟講咧，就最關心嘅就啲壞㗎。但譬如好嘅咧，舉個例子就係話譬如你係到聖誕啊、過年啊，就咩都好嘅時期咧，就將我屋企啊裝飾得即係好靚啊咁樣嚇。咁當然呢個例子啊，其實即係喺外國就比較適用啲啦嚇，即係你係住嗰啲屋嘅咁樣一個 house。咁但係你將你嘅前花園啊，或者你嗰個打理得好靚，然後將間屋啊佈置得好靚，整曬啲燈飾咁樣。咁你本來咧就為咗自己靚嘅啫，咁但係其實可能咧，你令到成條街即係個人咁做嘅時期啦，成條街都美化咗，咁啲人經過嘅時期咧，佢亦都覺得賞心悦目啊，或者好趣致啊咁樣樣，咁呢個就係好嘅 externality 啦，係嘛？咁但係當然最唔好嘅就係話，譬如你開 party， 哇，扭到嗰個收音機啊、唱機啊好大聲嘅時期，嘈亂巴閉唱卡拉 OK， 咁令到其他人嚟講咧， 啊，即係哇，淨瞓唔著啊，個升浪啊，咁呢啲就是壞嘅外部效應啦。咁如果經濟學特別喺生產方面嚟講咧，就污染啦嚇，無論係空氣嘅污染啊、水嘅污染啊，頭先都講下噪音嘅污染啊，所有呢啲咧都係一啲界外效應。咁個税嘅第三個功能咧，就係點樣矯正呢啲外部嘅效應，例如咧可以係透過徵收一啲嘅能源税啊，或者係叫污染税啊咁樣樣啦嚇。至於第四咧，呢度列出嘅咧就話穩定經濟。啊，就減輕呢個所謂景氣循環嘅波動嚇，呢個就係我上兩個禮拜咧喺度同大家分享過噶啦。所謂景氣循環咧，呢個台灣一般慣用嘅，即係我哋香港咧就係叫做經濟嘅周期啦，一般嘅嚇，佢叫景氣循環啦。咁佢話咧個稅收嚟講咧，我哋可以調節嘅稅收啊，嚟去咧穩定嘅經濟。咁呢個就當然就是最著名嘅我哋叫財政政策叫 fiscal policy 啦嚇，就即係話如果個經濟過熱嘅時期，咁你咪應該加稅咯，係嘛？等個經濟唔好過過熱咯。但係譬如如果個經濟啦，哇停滯不前甚至衰退嘅時期，喂嗰陣時你就好應該減稅啦，減稅嚟刺激嗰個經濟啦，係嘛？咁呢啲就係有個咁嘅叫財政嘅手段啦。好啦，至於第五個咧。佢呢度咧叫做促進成長喎，例如獎勵投資啊、儲蓄啊咁樣樣啊，咁呢個咧就要少少諗下先啦。我即係頭先喺度寫嘅時期都，我諗都係話你其實係咧利用呢個税呢個手段咧，譬如你話啊，我特別鼓勵某一啲投資嘅，喺某啲係我哋要發展一個新嘅行業係嘛，唔知啲咩優勢產業咁樣，譬如你話我哋有稅務優惠嘅係嘛？咁於是你咪可以鼓勵啲人，因為譬如新咧就有風險啦嘛，咁唔係必咁多人肯抌錢落去投資啊。但你話啊，我哋有稅務優惠，咁呢個都係一個手段咧，你可以鼓勵啲人咧，譬如係發展某一方面嘅產業喎，啱唔啱啊？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佢一個功能嚟嘅。好啦，至於第六咧，呢個咧就講出嚟，大家即刻黑明嘅啦，就叫預禁於徵啦。我哋中國咧，自古以嚟都有嘅，就係乜嘢？其實咧，嗰樣嘢我唔想佢出現嘅，或者唔想佢出現咁多嘅。不過咧，我與其係直情係用一個即係硬性嘅嚟禁止一個規定嚟去禁止佢咧，我哋不如抽税、抽重税啦咁樣樣。咁一般嚟講咧，就係我哋所謂嘅煙酒税啦。其中好多都係同個國民健康有關啦嚇。譬如你覺得你唔想啲人食咁多煙嘅，你唔想啲人飲咁多酒。好嘅嚇，都係傷身嘅。咁但係你又唔想話禁，因為禁嘅時期咧，即係又好麻煩啦，又會出現好多呢啲咁樣嘅黑市啊、走私啊咁樣樣啦，係嘛？咁我不如我就抽重税嚇，或者我將個稅款即係嗰個稅率咧一路一路增加落去。咁希望你啲人就戒掉咗呢個咁嘅習慣咁樣。咁啊呢度好有趣咧，順便講一樣嘢咧，就其實2011年嘅時期，丹麥咧就推出咗一個咧就好具爭議性嘅税添嚇，就而家啲人咧。唔淨止係吸煙啦，唔淨止係飲酒啦，仲有咧就係話我哋係完全咧係按照幾十萬年前嘅飲食習慣，但係就冇咗幾十萬年前嘅運動量，咁即係點啊？即係黐肥咯，係咪？咁而家你睇下西方好多國家嚟講咧，啲人就食薯條啊嚇，又食雪糕啊，哇！所有嗰啲咩煎炸嘢啊，係咪？但係咧，咁話因為而家即係社會開始係富裕啦，係咪？大量呢啲咁食物嘅供應啦，價錢又唔係貴啦，咁於是我哋就完全滿足到我幾十萬年前嗰種培養出嚟嘅胃口。但係最慘就係我哋已經冇咗幾十萬年前嗰種嘅每日嘅運動量啦嘛，咁所以咧個邏輯嘅結論就一定係越嚟越肥，越嚟越肥啦啲人。咁於是丹麥你知唔知咧？2011年嘅時期咧十月咧，佢就推出咗叫肥胖税嚇，就話咧我哋要禁止肥胖嘅，即係話咧所有佢認為係導致啲人肥胖嘅食物咧都要抽重税嚇，咁樣嘅炸薯條啊，所有咁嘅奶昔啊、雪糕嗰啲咁嘅嘢，咁當然又引起好大嘅爭議啦嚇。好啦，咁呢個咧其實就係所謂税嘅功能啦。咁啊，税嘅功能咧，其實有啲人如果你話係支持呢、這個自由市場啊，甚至叫做自由市場、自由經濟至上論嘅人嚟講咧，咁佢話即係其實呢個税咧就係天下間最大嘅惡嚟嘅咁樣。其實我哋應該樣嘢已經市場搞掂㗎啦嚇。咁但係當然咧，講出嚟咧，即使所謂現代經濟學嗰個鼻祖啦嚇，就係亞當斯密 Adam Smith 啦嚇，大家知道啦嚇，1776年啊發表嗰本《原富》入面咧就有提到所謂無形之手，即係話市場嘅調節嚇，可以令到咧即係各個人咧追逐自己個人利益，但係到頭嚟咧又經過市場嘅調節咧，就得到整體社會咧即係嗰個效益嘅最大化咁樣啦。咁呢個無形之手咧，其實亞當斯密都好明白。 他自己本身呢就是说虽然很多经济活动是可以透过市场，但是不是所有东西，即是社会上面很多东西确实是要透过政府的有形之手的，可以这么讲，他即是不是 invisible hand 而是一个 visible hand 的。那为什么呢，就是说原来确实在社会里面那个这样的货财呢，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呢，一个就是私有的财产 private goods， 但有些呢其实我们叫做是公共的财产，叫做 public goods 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公共的财产呢，就是很多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做了出来呢，原来呢我们是基本上个人都可以用的，即是你很难说禁止哪些人去用得哪些人不去用得的、啊、而且它的性质也是个个应该是可以分享得到的。那如果当有一种这样的财产的时期呢，你去哪个去投资去建造它，还有哪个去维修它呢，嗱，呢個就成咗好大問題咯。其實當時咪當時有一個好出名嘅例子舉嘅咧，就係叫燈塔啦嚇、啊，就話即係當然咧，以前嗰啲船咧就冇而家咩衛星啊、又雷達啊咁樣樣啦，係嘛？咁你真係完全靠目視嘅啫嘛。咁啊靠目視嘅時期，你一到夜晚嘅時期，啲船隻進出一個口岸、一個海港，好危險啦，係嘛？隨時一個唔覺意就會撞船啊咁樣。咁啊，所以咧就好多時喺個海港嗰度就會興建燈塔啦嚇，咁、啊、一路轉一路轉。咁但係你話啦，呢個燈塔實際上起出嚟，如果你有一間船公司，就算你有好多隻船都好，但係個問題，如果你起咗呢個燈塔嘅時期，冇錯對自己嗰啲船咧就即係梗係有用啦。喂，但係無端端會益咗其他個船喎，嚇、啊，咁呢個此其一啦。咁佢就覺得好似唔抵啦。但第二亦都係你起個燈塔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投資嚟噶嘛，係嘛？咁我話喂，我值唔值得咁嘅投資呢，有啲人呢就可能有僥倖嘅心態啦，我點解即係點解要擺咁多錢落去呀，我亦都攞唔出咁多錢嚟去起個燈塔，起咗仲益埋人嘅，咁我咪好笨啦咁樣，即係好蝕底咁樣。咁所以呢基本上嚟講呢就唔會有私人呢嚟去投資起一個咁嘅燈塔，仲有喎你唔係淨係起㗎嘛。你諗下即係以前嘅人嚟講仲要有個人喺燈塔度啊嚟去嗰個守護員啊咁樣，即係嗰個你可以話看守員啊咁樣。咁嗰個費用都好大。咁亞當斯密就話，譬如好似燈塔呢啲咁樣咧，其實你係可以對成個經濟起到一個嚇、啊，即係好好嘅促進嘅作用嘅嚇、啊，即係當然嗰啲船隻啊、交通運輸啊、貿易啊咁樣樣。咁呢啲咧就正正就應該係由政府起啦，就唔應該係由某一個公司、某一個私人嘅團體嚟起。咁但係政府啲錢點嚟咧？咁當然就講係靠徵税啦，係嘛？咁我收咗啲税款嘅時期，我認為啊，原來咧呢度我哋啊有需要起個燈塔，由政府起，由政府以後嚟嚇、啊，我經常性開支都係政府起咯。咁其實亞當斯密已經即係睇得好清楚，就係話我哋確實社會上面咧係有需要咧呢啲叫做公共財，叫做 public goods 嘅。咁其實 public goods 係有好多嘅，即係嗱、啊，除咗燈塔之外，佢一個好例子啊，又係同海港有關嘅，譬如堤壩一樣啦。係嘛？咁我哋好多時即係如果你係沿海嘅城市嚟講，都嚇、啊、會間中遇到一啲好大嘅風暴啊，啊嗰啲潮漲啊咁嘅時期，咁你嗰啲水啦，可能就會打到埋岸啊，即係會好大影響啦、啊，有損失啊咁樣。咁但係你起個堤壩就仲緊要個燈塔啦，係嘛？即係個成本啦、啊。咁你會邊個會起啊？你會邊個私人會起個堤壩嚟去保護成個城市啦、啊？係嘛？咁呢啲嘢又係一定係政府要去做噶嘛？咁政府咪你唔徵税又邊度有錢做咧？嚇、啊，譬如所以就。燈塔啦、堤壩啦，譬如仲有其他嘅就係譬如橋梁啦，係咪起一條咁嘅跨海大橋啊，或者一條即係一個河嘅一個橋梁啊，即係貫通兩個地方啊，或者整個嘅道路嘅網絡啦、啊、公路網絡，咁同埋仲有譬如舉個例子就係話同嗰個原理一樣啊，譬如道路嘅照明啦，係咪因為你起咗個照明啦，譬如起咗路。咁日頭冇問題啊，但夜晚黑掹掹，哇好危險啊！咁但係照明，但係邊個如果私人去起個照明都傻，咁你起咗個照明，你自己固然係好啊，但係你又益咗其他人喎、啊，啲其他人可以完全免費唔使錢嚇、啊、就得益喎、啊，你個道路照明係嘛？所以逢係呢啲叫 public goods 咧，就應該係政府去起。另外大家即刻諗到啦，公園設施啦，係咪啊？嚇，因為公園。邊個會去做啫？講真，亦都嚇、啊。如果你話真係要全部要收錢嘅，要自負盈虧嘅，咁即係大部分人咧都會係即係稍為冇乜錢嘅人就享受唔到公園嘅設施啦，係嘛？咁呢個係非常之唔理想嘅。咁譬如公園啊，或者我哋而家嗰啲郊野公園都係啦。咁甚至咧就引申落去啦，譬如就係話，即係而家我哋越嚟越社會發達嘅時期咧，我哋其實好多嘅要求就係譬如基礎教育啦，嚇、啊。而家香港啦，即係講緊啦，由12年啊到呢個幾多15年啊，免費嘅基礎教育啦，然之後就係一個嘅基礎嘅醫療啦、國防啦、 治安啦、司法系統啦，包括我哋嘅郵政服務啊，或者我哋嘅天氣嘅服務啦，即係天氣預報啦，譬如我哋食物安全啦，所有防災啦、救災啦，呢啲咁樣嘅嘢。咁你話呢啲邊度會有私人去做啫？你成立間公司嚟做都冇意思嘅。你大家諗諗頭先所有嘅嘢，所以呢啲咧係應該係由政府去做，而政府嘅財政來源咧就只能夠税收啦。好啦，咁下一節翻嚟咧，我哋繼續再分析呢個問題。